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你不是要别人看你是有智慧的吗？你不是要别人看你是有能力的、强壮的或成功的吗？你多读一本书，或者更有可能多看一些网络上的资料，无论是跟身体健康有关，或跟人际关系有关，或跟做生意有关，或者跟神学有关，那你多读多看，你就更有智慧，别人有可能也更尊敬你，甚至佩服你。别人看你是有能力的，有成功的，不也是很好的吗？无论是在工作上，或家庭上，或教会的服事上，别人说你做得还不错。比如他们说，哦，你的家庭很美满。他们这样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刚才说，你看我的孩子怎么样，我的孙子怎么样，因此别人就夸耀你，哦，听起来好舒服啊。或者你工作上、企业上的成功也让你得到别人的称赞，甚至在教会的服事上，比如说谁是成功的传道人呢？就是聚会人数最多的传道人。那如果我们这些传道人的教会人数是没有那么的多，那么我们就非常期待可以到那个地步，我们就成功了，别人也就夸耀我们，这不是很美满的吗？那么虽然你有多一些知识，多一些智慧，你有一个好家庭，你有一个人数多的教会，你有这些当然本身不是不好的，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这些而活，特别你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，为了让你可以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，你很自满地看下面的人，下面的人也很佩服你，甚至称赞你，那么如果你都是为了这些而活，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经文要告诉你说，你会灭亡，你不会得救。我们今天的经文都在比较人的智慧与能力与上帝的智慧与能力。你如果寻求人的智慧与能力而看不起上帝的，那么你就是会灭亡。我先念我们经文的第27到29节，请注意上帝是如何看我们人的智慧与力量。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蠢的，使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，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使那些有力量的羞愧，他还拣选了世上那些出身寒微的、被人轻看的，就是那些没有地位的，为要废弃那些有地位的，好使一切血肉凡人在上帝面前都不能自夸。接下来请继续听第18到20节。因为十字架的信息对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蠢的，但对我们这些正蒙拯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。事实上经上记着，我要消灭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经学家在哪里？这现世时代的雄辩家 在哪里？上帝不是使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蠢吗？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，那些追求世上的罪人的智慧与能力，就是会灭亡。第二十节问说，智慧人在哪里？经学家在哪里？这现世时代的雄辩家在哪里？对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绝对没有在上帝面前那里站得住，他们就是在地狱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不是这种人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都没有这样的罪，你有，但是你我不是光活在这样的罪里面，我们真正的身份也不是从我们的罪而来的。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这样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列出并责备很多他们的罪，但是他还是叫他们是圣徒，在基督里他们是圣徒，你也是。这也都是上帝的工作。首先，上帝借着他的律法粉碎了你那有智慧、那有成功的骄傲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必须的。的确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或者耶稣另外所说的，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从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，心灵贫苦的人有福了。那这就是指着你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你的。那么当外面世人看到你这样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是心灵贫苦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说，你怎么那么愚蠢，你怎么那么软弱，他们一定会这样子。但是现在请再听一次第26-27节，弟兄们，想想你们蒙召的情况，按人来看，你们有智慧的不多，有权势的不多，出身尊贵的也不多，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蠢的，使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，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使那些有力量的羞愧。是的，上帝是拣选了你，你这一位世人所看是愚蠢与软弱的人，你这一位因为你的罪，你在上帝的面前也就是心灵贫苦的，但因此你现在已经是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你也已经领受了上帝真正的智慧，他真正的能力。那么那智慧、那能力是什么呢？就像我这段这个讲到一开始所说的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一直在比较那两种智慧与能力，世人的，也就是罪人的，还有上帝的。那你如果靠世人的，一直追求世人的话，那你就是会灭亡。但是你如果是依靠上帝的，那么你就是会得救，你就已经是在天国里面了。那么上帝的智慧与能力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现在再念一次我们经文的第18节，然后会跳到第21-25节。我们听这两段经文，就会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智慧，他的能力是什么。第18节， 因为十字架的信息对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蠢的，但对我们这些正蒙拯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。现在跳到第21节，因为在上帝的智慧里，既然世人凭视智慧而不认识上帝，上帝就乐意用我们宣讲的愚蠢信息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犹太人要求神迹，希腊人寻求智慧，我们却宣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对犹太人是可厌的，对外族人是愚蠢的，但对那些蒙召的人，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基督却是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愚蠢比人更有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比人更有力量。好，就这样是非常清楚上帝的智慧与能力是什么，是基督，特别是那位钉在那十字架上的基督。灭亡的人看他是愚蠢与软弱的，我们的老我看他是愚蠢与软弱的，整个教会的老我看他是愚蠢与软弱的，但是他不是，他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能力，并且他也是你的智慧，你的大能。这个就是第30、31节所说的。第30节，但因为上帝，你们却得以在基督耶稣里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，就是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正如经上记着，夸耀的人应该夸耀主。是的，基督是你的智慧，基督是你的公义，基督是你的圣洁，基督是你的救赎。这都是因为上帝使你成为一位在基督里的人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就是借着他大能的道，他大能十字架的信息来做，也借着洗礼，他就把你与基督连接起来，他给你披戴穿上基督了，你与基督联合了，因此他的就是你的。就像当时你的罪在他，你的罪就是他的罪，那现在他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都是你的。在我们自己，在我们的罪性，在我们的老我，我们就像世人一样，我们看他就觉得愚蠢软弱。我要的是智慧，我要的是大能的神迹，成功顺利。这想法真的是我们的罪，我们必须承认。但是全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这些心灵的确是贫苦的人，同时是在基督里的，因此我们也在上帝的国里面了。你的罪不是定义你的身份，你是谁？你真正的身份就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。这都是因为你是在基督里的。你在上帝的面前当然不是试着夸你自己，你是夸耀你的主基督。父上帝也就是看到你纯洁洁白基督的义袍披在你身上，你的罪就被洁净了， 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也是蛮有智慧与能力的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